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第22届景山牡丹文化艺术节正在景山公园举办，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景山公园有着800多年的牡丹种植历史，这次牡丹花卉艺术节汇集了国内外牡丹品种559种2万多株，涵盖了9大色系10大花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景山公园开展了夜赏牡丹活动，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半，在夜赏牡丹展区，市民可以在变换多种颜色的 LED 灯照映下欣赏100多个品种500多株牡丹。赏牡丹不仅可以去景山公园，圆明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近日，圆明园内多个景区的近百种牡丹迎来盛花期，其中含金堂景区牡丹种植面积2万多平方米，是圆明园内面积最大的牡丹观赏区，上万株牡丹同时绽放，美不胜收。漏月云开景区旁边的9株2米多高的百年牡丹极为罕见。此外，本月30号到5月6号，园内还将举办圆明园宫廷昆曲嘉年华，开展昆曲妆容体验、昆曲文化讲座、昆曲折子戏品鉴活动、宫廷昆曲折子戏实景演出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大家五一假期可以前去感受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第13届文津图书奖近日在国家图书馆揭晓，九种图书获奖。据介绍，获奖图书包括《太空日记》、《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等等。其中由航天员景海鹏、陈东撰写的《太空日记》，为读者全面揭秘了中国神舟飞船和天宫空间实验室的情况，描述了航天员在飞船上遇到的特殊环境。科学启蒙读物《给孩子讲量子力学》是物理学家李淼教授的作品，他选择了量子力学这一尖端领域，将相关知识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介绍给孩子，从小培养他们对物理学、对科学的兴趣。此外，获奖图书还有《梁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中国30大发明》等等。我们再来说说图书馆的消息。近日，海淀区第一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海淀区图书馆一层开始试运行，这里配有2部自助借还书机，读者只需要把读书卡在借阅机上刷一下，输入密码，几秒钟就能借书还书。本周经过整体装修改造的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重新开放。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建设于1958年，整体改造之后将成为朝阳区的公共文化数字展示中心和公共阅读中心，并通过硬件和软件手段提升读者借阅和馆内阅读的舒适度和便捷性。最后来关注一场朗读活动，诗歌与时代第19届未名诗歌节系列活动讲读会将于本周六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晴空少云，午后偏南风4级左右，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较好，适宜外出踏青和赏花。由于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出门请您注意补水和防晒。近期呢，柳絮飘散进入高发期，提醒敏感人群做好防护措施。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 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我发现啊，就是跟老百姓相关的这个衣食住行、啊、 对， 衣和食就是穿衣服，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搭配啊、 嗯、 真的是越做越让人觉得讲究了。 是的，不光好吃的同时、 啊、 可能也要求它的样式，就是让你在看这个美食的同时就觉得哎呀，不吃都是一种享受。 是是是是、 嗯、 特别是这个穿衣服哈。 是是是。 以前我觉得可能穿衣服搭配可能这个女孩子这方面可能更那个什么点、 嗯、 现在对于很多这个男士哎、 嗯、 他的这个穿衣搭配也非常讲究。 是我先是你我以为你要说的衣食住行对大家都很重要，而且大家在关注他的实用性的同时、 嗯、 也关注他的比如说科技啊， 对 啊，包括他的设计感啊、 嗯、 因为正好我今天上午也去参加了另外一个直播，就是关于行的嘛， 是是是， 对吧？ 是。 所以今天晚那不今天下午呢，我们说的是关于住的问题。 对对对，你看这个衣服搭配，食物搭配， 是 今儿节目可能里边会跟大家讲一点这个关于住的方面的一些搭配。 对，就你比如说啊，因为在今天上午正好北京国际车展已经开幕了，然后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是媒体日，因为都是媒体的朋友， 嗯， 然后有很多的车型都面试了，当然这个不是主要啊，这不是主要，主要就是比如说像梅赛德斯奔驰迈巴赫，它出了一款概念车， 嗯， 这款概念车就是奔驰迈巴赫的 SUV 的概念车。 SUV 的概念车 SUV 概念车，然后这个车上头呢有很多的中国元素， 是吗？ 很多中国元素， 是不是又酷炫又古典， 特别的酷。你比如说其中当然比如说它的那个显示大屏，然后你点开以后、 嗯、 它里面的一些中国山水的元素，这个等到你拥有车的时候再说，因为现在 那就没戏了，那就 不是给你的生活有一点目标嘛。 啊、 对，因为它毕竟 看照片 可以看照片，因为它毕竟是个概念车、 嗯、 但是已经可以坐到里面咯，它并不是个 PPT 啊、哦、 哇，很期待。 然后对实车，但是是概念车，然后再其次更主要就是在后排中间不是有那个操纵台和扶手吗？ 嗯嗯，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抽屉，啪一打开里头是青花瓷的茶杯， 哎呦 真 讲究、 真的景德镇的，我当时你看哇，全车的这种感觉全都是中国风，包括整车的红色中国风， 看来这股中国风从时尚界已经刮到了中国的 汽车， 对各行各业。 是是是，所以你想这种搭配就跟咱们的衣食住行实际上全都是一样的。 没错，我主要还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茶杯跟哪儿，你热水在哪儿？ 都坐迈巴赫了，就不要操这个心了。 真的是啊，这个确实这个。这样的一个搭配估计当时就让人眼前一亮， 是是、啊、反正对于像我这样的就得眼前一黑，因为就像浩洋说的，哎呀我这辈子可能最多也就是坐坐。 我坐都坐不上，就直播我就没法去。 不我替你坐了。 行 好，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4点到15点都会为大家带来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那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 嗯、 就可以在我们这上的进行互动和留言。 是， 首先呢我们先要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三的固定嘉宾。 嗯，今天的嘉宾是 HN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珂女士，欢迎。 大家下午好，二位主持人好。 嗯，哎珂儿， 嗯， 先问你一下，你关注我们的住在876的官方微博了吗？ 必须得呀， 特别好，嗯，所以呢，在此呢也要跟大家说，因为在前些天呢，我们的住在876的官方微博也已经开通了， 是 我们的官方微博呢，就是住在，就是中文的住在，然后是876，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因为我们每天呢都会在上头发一些直播帖， 嗯， 包括一些精美的照片，嗯，而且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优秀的设计师， 是的， 而且这些设计师他们会参加全国乃至于世界的很多大型的活动， 嗯， 也会在第一时间会在我们这上的进行发布的， 没错没错。另外，如果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比如说关于您的这个住房啊，或者各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 对， 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啊，我们邮箱跟那个官方微博的名字一样，只不过前面那个住在呢是汉语拼音全拼的住在，然后876@163.com。 对，今天我们节目最开始，因为浩洋提到了说关于搭配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整期节目，围绕的一个主题也是因为搭配， 嗯， 而且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邮箱当中也留了一些关于搭配的问题，正好今天科在，我们也可以在解答我们听众朋友问的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跟大家说说，比如说家居搭配的一些原则呀，怎么搭配会更好看啊？可能原来我们觉得哇，你这么搭配太土了，可能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现在可能说哇，你这个搭配好酷的， 嗯 嗯， 就比如说浩洋。他最喜欢那种就是特冷色的那种搭配， 对， 黑白灰 啊，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一说他这种黑白灰，然后好多人都好酷的，现在特别的流行。来吧，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先引入我们听众朋友问的一个问题， 嗯， 先来帮他回答一下，好吧？ 好的。 来，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小鹿不慌，他问的问题，那既然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在，那你。不用慌啊，哎，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主持人好，设计师好，我现在呢是租房子住的，但是呢也想稍微的修饰一下我自己房子，因为也希望住得更好一点嘛， 嗯， 而且呢我特别喜欢亮一点的颜色， 嗯， 可是呢又怕自己搭配的不是特好，搭配完了以后会显得挺乱，能不能请设计师帮我遵循一个什么规律，然后帮我搭配一下。他说另外我超爱花花的这个瓷砖， 花花的瓷砖， 就是那个瓷砖， 图案非常丰富，色彩也很丰富。 对对对对对，嗯，他说这种瓷砖如果要是铺大面积的话，会好吗？或者说铺在哪儿效果更佳？ 嗯， 就有几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嗯，好的。那个首先就是你看，就是每个人在装修自己的家之前，他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种问题是让自己想清楚我的家最后要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最后的空间效果。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在你问这些问题之前，比如说哎，我要花花的瓷砖，或者说我需要什么样色彩的空间之前，如果说你有请设计师的话，首先要做的是一个色彩搭配。嗯，其次呢，如果说你没有去请设计师，然后自己想来动手搭配自己的空间，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是一个租的房子，那他肯定就是既然是租的空间，他需要降低成本，同时呢又能满足自己想要的效果。这个时候我建议他第一步就是说多看各种图片以及装修类的杂志，从中间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这个是其一，因为其实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其二就是，我看到他有问喜欢亮一点的颜色，又担心自己搭配不好，其实这个跟穿衣服还真有点像， 嗯 啊。通常一般我们穿衣服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在我看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规律，就是说颜色主要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而且你可以就是说，就是人类的这个色彩搭配规则它是从哪儿来的哈？然后在这期节目之前，因为我有拿到这个提纲，嗯，然后我稍稍的去查了一些资料，嗯，是关于大自然的。你比如说我查了一些动物的，比如说金刚鹦鹉啊，它的身上的羽毛主色系就是三种，红色、黄色、蓝色，三种主色调。比较妙的是它的双爪也是红色的，那它其也就是说在它的身体上它有一个主色系是来跟它头部的红色来相呼应的。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把握，不妨去观察观察，除了动物上这个毛发的颜色的搭配规律，还可以就是说看看一些时装杂志上关于女装也好男装也好，它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妙的搭配。当你没有设计师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参考。那当你想要明亮色彩的时候，你就去找明亮色彩的这个服装搭配。你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我看到一套服装的搭配，它整个是春天的色系，比如说是绿色，今年就非常流行绿色啊。就是你比如说床品，在之前实际上是主流的床品是很少出现各种就是深浅不同的绿色的，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我的沙发是深绿色，对吧？那它的靠包可以是绿浅一些的，以及到你的床品啊、窗帘呀，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空间的概念。同时，你用色彩来做这个空间的搭配的话，我觉得对于租房子来说是成本又低，同时又很容易出现亮点的一种方法。 那我想再多问一下， 对， 就是他所谓的亮色，比如说什么颜色算亮色？ 我觉得亮色应该说，第一，它是，一般认知上它可能是觉得颜色比较浅的，还有一种就是明度比较高的， 或者理解成温暖的颜色算亮色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比如说黄色的，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在他可能认为是类似于黄色这种比较鲜艳又明亮的颜色，因为他后面有提到我喜欢花花的瓷砖。那除了这个色彩，他说这个花花的瓷砖是不是铺多大好，或者说铺多到面积好，这个其实有很多方法。你比如说我喜欢非常夸张个性的，其实你即便是整个卫生间整个全都是花的也没有关系，它就是会呈现的结果是非常大胆的，然后又很热烈的。那你觉得你可能会觉得，我进到这个空间会不会特别凌乱呀？但实际上现在就是我看到的市面上的这些花妆啊，它的这些花色都是设计师经过很精心的设计的，所以它在凌乱当中其实是有序的。而且就是说你的这个卫浴空间其实除了铺在墙面还有地面的这些瓷砖之外，你会有比如说白色的洁具啊，白色的浴缸，或者是其他色彩的这个浴室柜以及镜子，也就是说在这个空间里的这些色彩可以调配一下这个仅仅是花色的这个凌乱感，让它变得有序又奔放。所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这是一种。那有的人会觉得我还是接受不了，太花了，那你不妨可以用这个花的砖来做点缀。比如说我的淋浴区或者浴缸区有一整面的墙是用来这个铺设这个花的瓷砖，很夸张的图案，或者说我的墙面都是单纯色，我的地面是很花的颜色，这样的话我想你的家可能出来的效果跟别人都不同。 我倒觉得科说的这个我能接受。 哪一块？ 就是他说比如说整体的卫生间是一个色调，然后就专门是在淋浴的可能某一面墙或者是地面铺成这样， 点缀一下是吗？ 是是是，我能接受。如果要是整个卫生间，你想卫生间除了门以外，基本上是三面墙， 对， 三面墙如果全剃成这样，要是我的话，我就花眼了，进去以后就容易磕着。 真的是啊，刚才就是分析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挺难解决的。因为什么？如果就是你自己的房，当然想怎么装怎么装了， 对。 但是你是租的房，其实牵扯到很多很多很细节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不能大动，我大动了房东跟我就急。 房东就开心了。 对 啊，是吗？ 省了装修费了。 对，也是。关键就是可能自己并不对这套房子没有太多的归属感，所以也不觉得应该。但是你要说不动吧，你又住着特别别扭，又觉得这儿可能颜色啊或者各方面这个搭配你自己觉得不合适。 对， 所以这个 其实我倒觉得可以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比如说浩洋 他现在有了自己的新家，他要重新装修布置一下，这个是一个方向。然后就像科介绍似的，你要有一个规划，然后你要有一个自己希望的方向，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呢，比如说就是我租的， 对啊， 那我没有这么大的财力，而且呢我没有这房子，没有我的归属感，但是呢它又不符合我的那个要求，我想让我的品质高一点， 是 的，也有招。 对啊，也有招， 也有招， 可以软装吧。 对对对对对对。 比较省的做法，因为当然得看他租的这个房子卫生间的先天条件哈。比较省的做法就是说，哪怕他是租的房子，那通常他也会有一个独立的淋浴区，就是一般情况下，那你如果想比较省，那你可以淋浴区是贴这个花砖，你给他做一个干湿分离。就是你这个淋浴区是贴砖的，那你外面的坐便器啊，包括洗手盆这个盥洗区，这个墙面你可以是刷乳胶漆，专门有耐水性比较强的这个乳胶漆，其实放在卫生间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好，那这个这位朋友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吧？好， 似乎回答完了。 当然了，没关系啊，小鹿不慌啊，你一点都不用慌。如果要是你觉得我还有问题，还觉得有一些地方不明白，没关系，您可以到我们的比如说官方的微博呀，或者是我们的邮箱啊，你把问题发上来，我们依然会让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给你回答。 没错，没错，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今天我们的总话题不就是关于您家里的色彩搭配吗？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小鹿不慌的问题，咱们就引入这个，因为刚才在回答他问题的时候，科已经说了，色彩搭配实际上是有一些总的原则的。 是的是的。 比如说你房子的搭配就像服装搭配似的，基本上不要超过3种到4种颜色，如果要超过的话可能就比较乱。 凌乱。 除了这些总的原则还有其他总原则吗？ 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还要看你的空间。比如说你购买的房子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它的空间比较小或者说它的光线比较暗，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就是规律。你比如说你可能是用刚刚说的比较浅色的明亮的一些颜色，一个是提升你空间的这个光感，看起来比较明亮，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浅色系它会有膨胀感就会让你的空间显得就是比较大。然后同理，如果说你的这个空间非常的空旷，那你也可以用一些深色系的然后低饱和度的颜色来做一些调配，让你的空间看上去更稳定，然后更有这个层次感。 那可以不可以这样，就比如说因为房间我要分区嘛，比如说卧室，我卧室是一个颜色，客厅是一个颜色，然后书房是一个颜色，可以吗？还是说这个不太好，最好有一个主颜色，然后可以从这个主颜色上你再有一些小小的区分，这个没问题。 这个分两方面讲哈，因为就是我接触过非常多的住宅客户，然后有一种类型呢，他会认为，因为你知道就是好久了我们才换了一套房子，每个人都对他有期待，而且每个家庭成员有自己强烈的喜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是小孩子，我的房间跟成人肯定有所不同，我喜欢活泼的色彩。比如说女孩可能是喜欢粉色，男生可能是喜欢蓝色，那老人他可能更喜欢看起来比较宁静的颜色，这个是就是说量身定制吧，就说当你是私宅又有强烈的个人欲望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做，但实际上就是说从这个家庭的整体风格来讲，还是王伟老师刚才讲的，我们整个家要定下几个色系，比如说整个都是冷色系，搭配一些暖色系来调配，这样的家它看起来是风格是统一的，色调也是不凌乱的。因为你比如说通常一个家庭它可能是三居室，这样的话当你所有房间门打开的时候，我从客厅餐厅往这些空间看过去的时候，它整个风格和色调整个都是统一的。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在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继续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要关注的这个跟我们的家啊有关的一个话题，其实是关于这个家居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的问题哈。 是。 那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正好让我们今天的科设计师给大家讲了讲关于色彩搭配的一些原则。 是的。 那除了刚才你说那些原则还有其他的吗？要补充的那些原则。 其实我们刚才是聊的是这个基本的原则嘛，然后刚刚讲的是那个你的空间大小，实际上就是空间的朝向也很重要。比如说你的家它的比如说房间全都是朝南的，那它的光照的话就会特别的强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你这样的空间可以选一些就是可以看起来不是那么明亮的颜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低饱和度的颜色，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光反照不是那么厉害。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你又是一个朝南的房间，那有可能是有大面积的落地窗，如果说你的墙面整个都是白色的，是不是它的这个光反射非常的强烈？ 对，就显得这屋子更亮了。 更亮了，然后那你待在里面可能就是人就是没有办法安静，那你又是待在像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刚刚我们讲到的中性色呀或者是冷色调的会更好一点。那如果说你买的房子可能只有一个卧室是朝南的，还会有几个房间是在朝北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就可以去挑选就是暖色系的，比如说驼色系啊，或者说淡淡的黄色啊等等这些颜色。我觉得都是就是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需要去想到的。 比如说咱们就拿上一节浩洋在最后说那个例子啊， 对对对， 说他们家三个屋子因为功能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他把三个按照功能的区分，它的色彩颜色包括自己希望那个样子那都进行了拆分，那肯定没有主色调了， 对 对吧。那你说要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从你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说，你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你这样弄也行啊但是我再帮帮你，这样弄完了以后反而觉得很自然了， 是 会吗？ 有没有 会的，我觉得这个又要聊到说衣服啊，其实跟穿衣服好像，因为就是比如说我本人其实我的衣服主色彩应该基本的都是这个黑白灰，但是像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北京都是灰蒙蒙的，然后我又穿着黑白灰，人群之中可能找不到我了啊，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就是比较明亮颜色的，比如说围巾啊，或者说手套。 发卡 发卡或者是鲜艳的鞋子啊，那就是这样的搭配，其实在我们空间里，比如说像浩洋他刚刚有这样的想法，诶，我这个空间想要这种感觉的，那个空间要那种色彩的，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房间的色彩跟你的就是公共空间没有一点点关联，它其实因为没有过渡就会显得比较突兀，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诶，我是书房，那我的主色彩是我刚才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比如说非常夸张的蓝色，那你可以通过一些配饰，比如说你放在里面的花瓶或者是靠包甚至是椅子的颜色，或者是你书架里陈列的一些自己喜好的东西，它的色彩跟你的客厅或者餐厅的色调有一定的关联。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们穿衣服里搭配的可能是鲜艳的绿围巾或者是红色的袜子，起到这样点睛的效果。也就是说你的主空间和你的次空间让它的色彩有一些这个延续和一定的关联性，这个空间看起来其实也有一定的完整性。 我明白了， 关联上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就是它一定是有主次之分的， 对， 颜色也是有主次之分的， 对， 而且千万别千篇一律全是这样，就比如说好，今年流行，比如说粉色，就像穿衣服的。全身粉， 一招呼一身啊， 从帽子到鞋到袜子全粉。 对， 如果房子也是这样的话，可能时间久了你会觉得就很燥的了， 是。 但是相反的，你比如说你的主色调是粉色，但是跟这个主色调有一些相对的搭配，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哎很清新。哎，那能不能这样？就是因为一会儿还有听众朋友问的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你举几个。就这么大，一定不会错，特漂亮。 就什么跟颜色跟什么颜色是吧？ 对呀、 那个一般来说有三种比较经典的这个色彩搭配嘛，一个就是我们浩洋最喜欢的黑白灰，这个是既有品质，然后又不会这个出错的这个色彩搭配，但是它整个看起来比较理性，然后呢，就是这种设计和搭配，其实像日本的设计师会比较常用，无论是服装啊还是室内空间。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颜色搭配就是蓝和白，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服装很像，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穿蓝白相间的条纹的衣服啊。其实家也一样，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这两种颜色，就是蓝色和白色，但是它的比例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家居空间里，如果你的蓝色面积过多的话，它就是看起来太冷静了，不是一个家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个是尤其蓝色，如果选择家里用，还是要选低饱和度的，就加一点灰进去，这样的灰蓝再加上白，那你放在家里是很适合的。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搭配呢，就是黄色加绿色。你看，我觉得从季节的感受就非常明显哈。我冬天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黑白灰的色调，然后到了春天，你看北京街道上所有的树，它都发绿了，发芽了。那它的这个芽尖的部分通常是嫩嫩的黄色，然后它长了几天以后的那个叶子是比较深的绿色。这个实际上，你看这些色彩也是从这个大自然中来的，就是黄色加绿色，然后它会让你比较轻松愉悦。尤其像刚刚浩洋讲的这个书房啊，除了可以用的蓝色之外，其实绿色它可以缓解你眼睛的 疲劳 、 对对对 这个是很好用的颜色。 浩洋学会这一点以后一想，为了整体感觉好，我书房里放的书全包绿书皮， 哎， 挺好的， 也是一种装饰嘛。 对, 对, 对，也是一种，就是你大面积色挂，它尤其都是书哈， 对， 它会形成就是形成规模之后还比较震撼。 对呀、啊，而且书现在的书很多书都出成那个异形书 啊， 因为它大小是不一样的， 对 对， 有厚有薄， 对， 然后 有 高有 矮， 哎、嗯，都包成绿书皮儿。 对， 是，哎，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蓝白搭配嘛，就比如说蓝可能加入一点灰，它属于不太饱和的那种蓝哈。 对对。 但你刚后来讲，比如说是这个黄绿搭配， 嗯， 这个黄跟这个绿，因为其实你看，刚好我现在眼前就是黄绿，对吧？ 王伟老师很经典。 对，是你说的这个黄绿，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要求是什么样的黄？就那种明亮明亮的黄跟那种明亮明亮的翠绿翠绿的、 嗯、 还是说是哪种黄绿搭配可能会更加合适？ 就是一般就是我们在家居里面哈，基本上所有的色彩，就除非你追求强烈的个性，你会用到对比度和明度非常高的黄啊、蓝或者绿。其实一般逻辑下都是建议用饱和度要偏低一些的色彩， 稍微浅一点 啊，浅一点、嗯，都是有加一点点灰进去，你的眼睛是比较舒适的。嗯，你比如说你家里你整个刷成柠檬黄，那你进去这个太燥热了。 是 嗯，然后但是这个是指家啊，如果你是去用餐，其实你可以发现很多餐厅它其实都是暖色系的，嗯，包括甚至你比如像麦，哎，可以讲吗？ 对，可以啊，麦当当， 你看它的色系就是红色和黄色，而且是明度非常高的颜色，这样的颜色可以刺激你的食欲。啊、那如果你在家里如果不想长得太胖的话，还是不要用这个饱和度特别高的这个黄色，嗯。 嗯， 明白了。 好了， 嗯， 大家如果要是关于色彩搭配上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博或者是我们的邮箱留言问问题，我们还会让我们的专业设计师给您回答。那我们还有两位听众朋友也问了不同的问题，咱们也帮助他们一下、 嗯、 好吧。 嗯， 首先先来看一下听众老冯的问题，他说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客厅和阳台中间安一个推拉门，想听听设计师的专业的一些建议，它会有一些优缺点吗？ 嗯，这个推拉门呀，我觉得它缺点明显，其实优点也很明显哈。优点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很怕冷或者很怕热，那这个时候你在客厅和阳台之间加一层推拉门的话，它的保温性能非常好。那你待在客厅，尤其比较，既然叫老冯，是不是比较年长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啊， 哦，对对对，也有人叫老胡啊。对，然后你待在客厅，这个温度它可能比较适宜，甚至夏天很热，你除了就是把它开上，就是第一个是抵挡这个阳光之外，同时你开空调，它的能耗也会比较低啊、嗯。这个是它的优点，就是说隔热包括隔音它都是很有效的。但是当你的空间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阳台也是比例比较小，客厅的比例也比较小，这个时候倒是不建议你去做这个推拉门，因为你没有做推拉的门的话，它和这个阳台之间的这个空间它是互通的，看见空间更为宽阔一些啊、嗯。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挑选，如果说你一定要装这个推拉门的话，因为你空间够大嘛，或者说诶你对这个气候比较敏感，说我家里一定要装一个推拉门，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是挑选推拉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比如说以前比较传统的推拉门就是上下都有轨道。嗯，那你下面有轨道，尤其比如说施工，如果你不注意细节，有的人就是地面的轨道还是突出于地面的， 嗯， 那你如果有老人和小孩，你可能会容易绊倒，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打扫卫生也不是很好打扫，因为它有那种凹凸不平的这个槽、 嗯、 对，里面进了小沙子或者小的其他的东西都比较难清理啊、嗯。现在有的推拉门它是上吊轨的。嗯，轨道在它的上方，这样的话你当你把一扇门打开的时候，地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嗯 嗯，建议你挑选的时候尽量去挑这种推拉门，这样的轨道是比较好用的。嗯，